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小路上漫步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.6兆赫 Pops 音乐，让您轻松享受生活，每天5点17点播出。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日本 JVC 唱片公司的音乐专辑《红色小提琴》，演奏者是日本小提琴演奏家、作曲家川井裕子。他的这张《红色小提琴》专辑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跨越了古典与流行的 New Age 音乐路线，音乐风格主要以西班牙古典旋律与南美的音乐节奏相结合，融合了古典与浪漫的气质、流行与动感的风格。川井裕子本人对该专辑曾作如下的阐述：南国的风，夏季的恋情，使人联想起成熟深沉的爱情。这就是川井裕子为你展现的红色小提琴的魅力。 verano. La la la la la la la. Bajo mi cielo hermoso y estrellado.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.

这里是 Pops 音乐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班得瑞乐团的第七张专辑《梦花园》当中的音乐，以及川井裕子演奏的《红色小提琴》当中的小提琴音乐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